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繁母，放肆 我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风木，我是龙叶。我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确是存在着差异的，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大多数女孩子什么都知道，可能真的是性别不一样造成的差别。有时候男生的确很多事情都是感觉不到的，但是女孩子却能够感受到很多复杂微妙的情绪。那一些敷衍，或者是冷淡，或者是不屑，或者是不在乎，对他好还是不好，用不用心，究竟爱不爱，是真的关心还是假的关心，都可以非常清晰地感知得到，任何一个小情绪都能够捕捉得到。也许你会说，有人可能神经大条一些，但真的很少数，感觉不到的女生不多。大多数女生把能够感知到的大多数情绪反复地揣摩过，女孩子似乎有一种近乎于精准的感知情绪和爱的能力，像是老天赋予的一样。有时候恰恰是这样，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可以照顾你敏感的情绪，那应该就是真的爱了。 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 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 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 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 还是 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 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 不会再让我心疼 一等再等。 是我等的那个人。男人，男人， 女人，女人， 多么希望你是对的人。 我觉得其实性格是没有优劣好坏之分的，内向的人享受独处，善于观察和思考，也乐于了解自己。如果感觉到痛苦的话，内向的小伙伴其实是非常好的倾诉对象。你可能觉得外向很好，但其实内向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昨天我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突然想起儿时的情景，曾经的我是那么的年轻，天空是那么的纯净，我不自觉地陷入了悲伤，我不自觉地跌入了惆怅，在这多年以后的一瞬间，泪水猛然间涌出了眼眶，生命只是对死亡的赔偿，死亡不过是活着的奖赏，那些卑微却炫目的欢愉，只是往昔装进的悲鸣，我不自觉地陷入了迷茫，我不自觉地跌入了绝望，在这飞逝无点的一瞬间，泪水猛然间涌出了眼眶，泪水猛然间涌出了 上帝尽管疏避告诉我，为什么我变得如此苦恼，为什么我所梦想的一切却正将我无情地埋藏。 过了很久之后，我们才终于明白，一定不能找一个无限贬低你从而抬高自己的人在一起。对方如果说你又胖又矮没有关系，我不嫌弃，或者说你长得丑又没有钱，但是你对我最好啊，或者是说你长得不如我前女友好看，性格也不行，也就只有我要你了，诸如此类的。偶尔说一次，可能是对方逗你玩，或者是没有情商，但是如果对方经常说这样的话，可能需要考虑考虑了。如果你这不好那也不行，一无是处的，我爱你是对你的恩赐，时间久了就会有心理暗示，整个人就开始变得自卑，重新获取自信是很不容易的事，好像对方的怜悯就是你生活的全部。好的恋人会发现你的优点，两个人一起进步，一起变得更好，指出不足也没有问题，可以一起改正，而不是纯粹的打压。真正喜欢你的人只会让你越来越自信。 比伤口还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念头，某一个场景会想说，如果有你在身边就更好了。这样的念头会在你某一刻非常开心或者是在热闹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也不知道未来可能还会重复多少次。周围很热闹，可是对方不在，就会感觉自己依然还是只身一人。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忽然间想到某一个人，忽然间跟自己说，如果你在就好了。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

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懂事。你太不懂事了，或者是你太懂事了。可能很多人前几十年吃亏就吃在太懂事上了。懂事是懂别人的事，理解别人的苦，容易被别人打动，甚至在自我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顺从别人的意志，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有时候你觉得一个人不懂事，可能只是因为那个人没有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去发展。这个不懂事是不懂你的事，不理解你的苦楚，不顺从你的意志，甚至为什么不牺牲他自己的利益来迁就你。很多时候我希望你懂事点，其实是说我希望你变得更合我心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懂事。 你捐给什么意，两个人的回忆，遇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流泪也只是刚好和你，我早已经来在故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去成就自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我们可以很亲密地跟自己对话。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坚持我们原来坚持的这种信仰，需要做的是跟内心的自己说话。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成熟，笑看花开花落。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东吴文化创始人梁冬， 我们在大部分的时刻都很难体会过那种

逐渐糟蹋脚步，隔着心碎的控诉，读完别人的感触，却又义无反顾的投入那片山谷，入口处清楚隔着伤心人的目，那片浓雾隔绝了气息，可以忘了爱的心无别哭，那片乐土是不是至少能让眼泪都停住，祝福什么都不再记住，祝福下一次总会幸福，祝福爱情的深度，那伤的心你都别再继续守护，谁的衣服还穿着只为遮掩苍白的皮肤，谁的脚步有几个真的可以远离爱远离糊涂，别哭谁的心无投资如土，祝福什么都不再记住，祝福很快会找到幸福，祝福爱情的深度，那伤难心里不再辛苦。 好了，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